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大家好，我是盛国贝，今年18岁。喝完酒之后，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在发生在上个寒假，就是过年的时候。喝完酒之后，就抱着手机就各种刷，找就想找人聊天，然后就翻到了一个学姐。然后就一不小心就跟那学姐表白了，然后他也挺开心的，也就能那什么，然后就是就跟我说了好多，然后就觉得我变得懂事了，怎么说，就是就跟我聊了好多比较有哲理的那些东西，然后聊着聊着就特别开心的结束了。 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越被动，越要落落大方，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到孤单的下场，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生而不同。欢迎各位同时收听收看由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为您带来的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没错， 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九八二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是的，既然是一个可以听可以看的广播和直播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喜欢音乐的音乐爱好者。 哎， 他的名字叫做陈南琛，掌声欢迎南琛。你好， 南琛，介绍一下自己。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这个可以介绍一下自己，更详细的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陈南琛，今年21岁，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现在是一名大四的学生，平时喜欢唱歌，喜欢创作，然后还喜欢摄影啊，喜欢旅游，喜欢吃，就是爱好非常广泛。 总之就是非常阳光的男孩。 我觉得他喜欢的东西好像跟他这个什么交通大学并没有什么关系。 对红黄绿这三个颜色比较感兴趣。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真的是想听听他跟音乐的一些好故事哈。 没错， 对，我们从履历中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他的履历。其实大家在唱吧里关注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的这个21岁的年轻人多些鼓励和赞扬哈。有这小666是就送礼物的意思，对不对，曼宁？ 对， 可以走一走哈。 哎，送上你的小火星和你的棉花糖。 要点名一下，像肖南宁啊、吴荣导演啊、龙俊主啊，都来了哈。 对对对， 谢谢大家。其实我们会看到履历当中呢，他是小时候学过钢琴演奏的，而且现在是有自己的原创歌曲，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音乐的这个爱好者。 据说还有自己的乐团。 社长。 哎，好厉害的样子。 当然，我们今天有一个就是第一面的环节，就是想问曼宁，就是第一印象是不是特别重要？看一个人第一印象，你会从他哪个地方部分去看起？比如说第一面见到了南琛，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男孩？有没有这样直观的一个表达？ 有，很有。哎，我刚才第一眼见他的时候，因为和我上一个嘉宾差别特别大， 哦，就是哦，反差， 上一个属于话痨型的，然后我看到南琛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好腼腆啊，好内向的一个男生。 是，其实作为演唱者，喜欢音乐的部分来说的话，有两类人，一个就是他的唱歌跟他的曲风和说话是一样的，滔滔不绝，特别热情，舞台风、人来风，私底下也是话不断。有些人是舞台上哗很绽放，私下就不说话， 把所有的热情都献给了舞台。 南琛属于哪一类？还是另一类？ 我可能是那种唱歌的声音和说话声音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的。 是， 哎，这样说出来的话， 很期待。哎， 对，我们节目800万人在看啊。那第一步就是一个 先声夺人的环节，我们先来听听南琛唱的怎么样。 有请一步去， 到我们的嘉宾演唱室。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准备好了吗，南琛？ OK 了。 这第一次坐在电台的这直播间唱歌吗？还是以前做过电台的直播？ 以前有做过电话的。 电话的哦，这次感觉不太一样啊。第一首歌 要现场在电台里唱了。 是那个曼宁第一首歌的歌曲的名字厉害了啊。 哎，是什么呢？ 叫做看不到。 哇，看不到，果然我刚才就没有看到这首歌的名字，讲了 半天。密密麻麻。这个歌曲先唱之后再聊好吗？ 嗯，好的好的。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还刻意听了一下这个伴奏的前半部分，因为它那个1、2、3、4秒是空的，我要先推出来，以免空播，对不对？ 好， 准备好了哈。加油。 哇，我突然好期待呀。 期待吗？ 并不知道岁月已渐苍老，微笑熟悉那微笑，是否依然安好，多少记忆剩多少 的美好。世界其实很渺小，可除了你我都不要。我看不到听不到的曾经的欢笑，我抓不到握不住的天荒地老。你说过时间会抚平寂寥，可心为何还不停在燃烧。我看不到逃不过的你给的圈套，我寻不着到不了的天涯海角。不在乎流下的泪有多少，只要再拥抱一次就好。很渺小，可除了你我都不要。我看不到听不到的曾经的欢笑，我抓不到握不住的天荒地老。你说时间会抚平寂寥，可心为何还不停在燃烧。我看不到逃不过的你给的圈套，我寻不着到不了的天涯海角。不再流下的泪有多少，只要再拥抱一次就好。只要再拥抱一次就好。 谢谢男生的声音， 好深情的一首歌啊！ 好声音， 你唱这个歌的同时呢，我们这个火星平台啊已经啊爆炸了。我们先来请这个男生回到我们的访谈区。 是的，是的， 我来看一下啊，这个 回馈一下。 刘若英的男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头很大。 还有 WGL 送上了棒棒糖， 谢谢 你最萌，还有最爱你。哎，我看了一下，这好像是一个姑娘哎。 对啊， 是不是男生自带流量送来的小粉丝呢？ 好多好多的礼物， 还有肖南宁送上了小火星， 谢谢 ，WHZ 也送上了棉花糖。 是自己感觉这个在电台唱歌的这个味道怎 么 样？就有没有新鲜的体验？刚刚 感觉他的那个监听还蛮有趣的，就是有点像在录音棚一样， 对，很真实，对不 对？ 对 对对，比较真实。 就希望你一直 keep real， 一直真实下去就对了啊、嗯！这个环节呢，首唱部分呢，赢得大家的喜欢，我觉得我跟曼宁也在窃窃私语哈、啊 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稳。 对，为什么这么稳呢？ 对， 难道你第一次来电台唱歌不紧张吗？ 不紧张吗？ 还好了，因为自己也有过一些演出的经历，所以紧张倒不会了。 是是是，我以为、嗯、我以为他会说哦，我们俩带的气氛比较好，没有紧张。 只是因为我经验多，所以我不紧张。 哎呀， 首唱成功，第二环节叫做这个叫做 魔 音秀哈、啊，一个片花之后呢，跟我们的男生好好聊聊音乐的部分。 来。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欢迎回来，嗯。现在呢我们到了第二个环节，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好奇的问题，就是南川是什么时候接触到音乐、嗯、并且喜欢上阿卡贝拉的呢？ 好高级。 嗯，这个可能要源于我的大学 时代。 对，我大一的时候、 那还蛮晚的我觉得。 他第一个问题你有注意，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音乐然后就是阿卡贝拉的、 啊、喜欢音乐的话其实初高中就开始 了但是阿卡贝拉的话真的是我大学才开始接触的， 才接触到的。 哦， 然后现在就变成了团长。 因为我觉得社团也很重要，社团是有社团精神的。 嗯， 比如说上一届的社团精神是一种精神，比如说稳准狠啊，下一届就是很准稳等等这种风格。你是因为你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四届啊， 对， 会有一个更迭对吗？ 是会有更替，我们每一届都会进行换届选举。 有什么不一样的风格吗？ 比方说我是第三届社长，然后前两届的话、嗯、第一届是一个和我是老乡也是深圳人、 哦、 第二届就是一个学姐，然后她也是合唱团的副团长、 嗯、 然后她也是会比较害羞内敛的一个社长，但是慢慢的做社团会把自己做得变更开放。 哎，其实一个性格变化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逐渐融入和改变啊。 对、 嗯、 对， 其实我们觉得有那么一帮喜欢音乐的好朋友在一起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 没错、 啊、 是的。 其实我们先绕到那首歌啊，叫做看不到哈、啊嗯，个人单曲很重要，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对，这首歌曲 对 有没有故事啊？ 嗯，这首歌是我第一首就是制作出来的发行单曲、 哦、嗯嗯，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尝试一首全新的歌曲，就之前都只是有试过进行一些翻唱了。 对啊， 然后但这首歌我是第一次拿到他的 demo 的时候就被他那个歌声被他的旋律所吸引到、 哦、 因为非常的苦情，然后非常的就让人过耳不忘。 是是是、嗯、就是拿到 demo 的时候，那 demo 的小样是哪个男生还是女生唱给你的？ 哦，是男生唱 的。男生唱的，就是每个人第一次接触一个 demo 的时候，因为他知道这首歌是他的， 对， 唱 demo 的人不是他的，那个心情很有趣。对不对？ 很微妙 的， 很微妙，对不对？进棚的时候也是， 对， 录音棚的那个耳机是非常原始，反馈你的声音。你有没有一丝丝的紧张？听到你的真实声音出现在耳机里的时候？ 哦，会，因为它其实是偏向干声的一个状态， 对、啊、 跟你演出的时候混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会在音准上面会听得更细微。 是的， 对， 就是多进录音棚，会把自己的这个演唱的水平迅速的提升。 是的， 是不是？ 对， 也谢谢这些所有为你在幕后工作的这些乐队老师啊，编曲人等等的啊、 okay. 要谢谢他们啊， 是 不提名字对不对？ 感谢。 我以为要说一下我要感谢哪位哪位老师。 其实我们边聊边唱哈、啊、其实在这个我们的南春的歌单当中啊有很多他自己的歌曲，第二首歌的推荐也是他的一首，叫做你我的一生一直在轮回，都是跟他年纪好像有点跨度的歌曲。 对，怎么这么深沉呢？ 这首歌的有什么意义呢？ 嗯，这首歌也是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就是它是我第一首制作出来的原创单曲。 你自己做的？ 对，是我自己作词作曲。 我又有意义非凡，我这个节目来、 哎、有什么契机吗？ 对啊， 是什么事情让你、 哎、倒真的是有一个契机。 嗯， 其实是当时我就是开始做玩音乐这一块玩的还比较多，然后我家里那边朋友就知道我在做这些，他们就说有一个音乐节的、嗯、哦，有一个文化节的活动想请到我去给他们写首歌，就提了一下， 好开心、啊、 然后我就开始去找人帮我去制作歌曲了，然后找着找着我突然觉得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第一首歌给做出来呢，就自己更喜欢的风格，所以我就去尝试了一下把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然后把它给做了出来。 嗯， 对， 哇，好厉害啊！我也有自己很想唱的歌，但是我怎么做不出来呢？ 你可以慢慢去跟男生聊聊经验啊， 对 不对？ 对， 可以交流一下， 来取取经。 是的，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你》啊，这个还有 我 的 一生 一直在轮回。 我的愿望呢？我的愿望呢？啊，难得的地带。 生不停的轮回，而他们在飞。我一直在做同样的梦，我不停的唱，还不停的哭。啊，那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我还天真的给我一个风，想要打破轮回。尽管没有什么结果，因为矛盾没什么，可笑的是你还在撒娇。啦啦啦啦啦 在听，没听出是英语来。 对，我仔细听，我感觉像那个小黄人鱼，是不是？ 这首歌曲很幻，然后有迷幻的色彩，就是我想想想那个旋律在空中飘来飘去，飘来飘去。这个原创非常的成功，你个人很满意？那个甲方满意吗？应该很满意吧？ 甲方 满意吗？ 这首歌的甲方就是我自己。 哦，就是你自己的。 对对， 哦，是是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音乐爱好者是陈南琛哈，北京交通大学大四的学生。你大学学的专业是什么？ 我的专业是交通运输城市轨道。 高级了。 地铁是吗？ 对，交通运输城市轨道。 轻轨。 轻轨。 是地铁轻轨。哇、 哦， 是。其实有一个爱好是非常非常，就是学业很繁重的时候，就大学生们可以有一个缓冲，有一个兴趣点哈。 对， 是的。 其实看 过一点业余爱好。 对。履历当中2017大学生音乐节的经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经历，说说听听看、啊、 对，这个经历真的非常特别，就是在前不久嘛，然后我报名参加了这个音乐节、 啊、 然后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学习与训练， 跟大家一起， 对，然后我们有我们的老师团队、 哦、 然后带着我们一起上创作课呀、啊、简曲课呀、 啊、 还有化妆课呀、啊、 太有趣了， 简直是福利， 对， 觉得很开心的哈， 是很开心，而且也是第一次可以跟那么多乐队老师一起合作 哦，乐队老师是交响乐还是就 big band 那种的？ 不是了，倒不是交响乐了、 哦， 是我们有键盘老师， 哦、 然后吉 他、 贝斯、 鼓、 贝斯，对， 这样的， 对 啊、哦，那个感觉很美妙， 对 不对？对， 而且都是即兴的，就是我们是老师会教我们怎样写谱子，然后怎样写和弦，然后我们把和弦给了老师，老师会即兴的跟我们一起伴奏，就是跟在学校的乐团还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还挺有趣的。 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 对，非常 好羡慕你。 你现在回想这一个月的这个。乐团生活或者夏令营的生活、嗯、你觉得最难得的什么呢？就是因为跟同学之间的交流，还是有一个这样的体验环境，还是有什么呢？就这一个月当中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经历比较难得、 哦、 就是很难得有这样的经历跟我们的老师们一起生活那么长时间，就一个多月老师都跟我们住在一起、 嗯、 然后跟同学也都是住得很近，我们都住在酒店里，然后一块上课一块演出，就这样，我觉得这段经历是非常难得的。 就让我想起一个综艺节目叫大学生，大学一年级那个 对对对， 表演都 朝夕相处， 对对对，帮表演热情的朋友、嗯、难免会有性格不一样的部分，火花碰撞，因为年轻人标新立异，我觉得这个和弦好听啊，你觉得这个和弦好听，不行咱俩就要 PK 一下， 对， 就是然后老师用第三个和弦类似这种 弄新的， 对吧？ 对, 对，这样很难得的交流哈、啊。其实我在想夏令营很多年，我们那个时候的夏令营没有这么专业的夏令营，我们那就是休闲娱乐的， 就是出去玩的、 出去玩的。你看我这个妈妈煮的咸鸭， 对对对，带一书包的零食， 分一分啊、嗯！就现在都升级了，希望有多的这样交流的机会啊！ 是， 其实，在南琛的推荐歌单当中，也有很多的歌曲，有哈雅乐队的《四季》。 嗯 啊，还有这个就是SICR 的这个吊灯，吊英文你说的，我听你英文怎么样？翻译 叫 chandelier。 哎呦、 哦，这个还可以吧？ 还可以，听懂了。 要不我曼妮，你觉得你想听哪首？ 哎，我想听四季。 想听四季 可以。 对， 四季它其实也是阿卡贝拉形式的吹和声的。 哦、 对, 对 我很喜欢，来 听听， 我也超喜欢这个歌。 好的。歌曲们， 嗯，需要沉浸在一定的情境当中， 哦， 才可以体会得到这首歌 《四季》 对里面的含义。 这个南琛有没有推荐这首歌的理由？ 嗯，主要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哈雅乐团， 哦， 然后当时听这首歌也特别喜欢，所以以至于我都 带我们的乐团有唱过这首歌。 哇，那唱起来是不是也难度很大？ 对，它难度还挺大的，我们就进行了一些改编，然后有在我们学校的一个很大型的演出上有唱过。 真的啊？ 对， 就是原就跟他们感觉是一样唱出来的。 嗯，对，我们有就是把几首歌串在一起，然后有包括这一首歌，然后当时就是唱完这首歌之后，我有个朋友正好在做阿卡贝拉的专辑嘛，然后他就觉得我们改编的这首歌很不错，他就有邀请我们进录音棚把这首歌也录了下来。对，可能在不久之后也会把它发行出来， 和大家见面了。要、 对，是的， 很厉害。 为您鼓掌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听一部分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推荐当中，就刚刚看到西亚那首歌曲哈，英文歌啊， 对， 就是曼宁听英歌平常多不多英文歌曲？ 其实我听的比较少。 哦，曼宁学过音乐是民族唱法的部分。 对，我唱的是民歌。有没有什么英文民歌来让我唱一下？ 桑塔露西亚，意大利的，对，就是类似的。这个歌曲为什么推荐给我们的 MV？ 其实我很喜欢有就是有个性的歌手，嗓音有个性的， 是 像西亚，他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有穿透力。然后他那种有点像擦玻璃似的高音，就是很震撼。对，听到之后非常的震撼。 那我们可以看的广播，对不对？大家可以看这个 MV 的福利。 对，我们是可以看的广播。咱们下面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是没有声音吗？ 哦，前面 来了，来了。 When will I learn? I push it down, push it down. I'm the one for a good time call. Phone's blowing up, bring up my doorbell. I feel the love, I feel the love. 我们刚才也是听到了这首非常不一样的歌哈，这个 MV 也确实很有特点，看得我都愣神了。 这个小姑娘也是非常的厉害，有扎实，有非常扎实的舞蹈功底啊。 对， 是 的， 有故事的，对不对？ 对 啊，那马上进入有故事的好同学啊， 来聊聊背后的这个歌曲背后的故事， 到底有什么深情的好玩的故事。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北京时间来到了18:33，各位正在听到和看到的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为您带来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曼宁。刚才说了，我们除了是一档可以是一档可以听的节目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大家可以在这个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的今天的音乐爱好者南琛呢，为带来大家的一首原创歌曲啊，这是没有发行的，第一次在节目中放的、处女唱啊。 对，是不是，这是我在那个2017大学生音乐节上创作的一首歌， 你的成果。 对，是一首成果。 特殊的经历之后， 难道是在一个月都？哎，不知道。来听这首歌，歌曲的名字非常的好听，为了你。来听听南琛的表现。 我伤害了自己，你的爱让我灵魂失去，为何你狠心的要离开，让我痛的忘记了自己。啦啦啦啦啦啦啦，忘不了你，忘不了你。啦啦啦啦啦啦啦，流下的眼泪都回不去。我要的爱永恒，我要的梦永生，给我的伤太深，给我的恨我忍。 非常不错的表达，谢谢我们的男生。男生在那边了，就那边我们就一直跟大家再说一说哈。其实我觉得男生的风格是特别适合那种在高音上回旋的那种迷幻的风格， 对，真假声转换的特别的了无痕迹， 是 的， 是的， 肯定是平常练的比较多了。 我们希望就是在男生之后的音乐道路上，因为他现在就是大四的时候，大家会有些不同的这个分散点，比如说他想做这个，他想做那个， 对。 而我们男生真的想去专注的做音乐，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个希望男生有这样的机会去在这个路上好好的走一走去，虽然这条路上有很多的不如意 坎坷 对，希望你克服这些。最后呢还有半分钟的时间，我们希望你 有没有想说的话？对你的爸爸妈妈说的话有没有？ 嗯，我知道我爸妈现在应该也在镜头看着我，然后 有意义了。 反正就希望他们不要太担心我了，我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更加努力的去进行创作，然后去争取更多的机会，能够在音乐的路上走得越来越好吧。然后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谢谢， 很棒哎， 谢谢谢谢 谢谢南琛，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啊，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啊。 哎，我们马上节目要结束了，那么后面您将会听到的是 FM982的今晚有戏，那么明天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挑战新歌声， 明天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 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相约半明半朗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你已失眠，是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变成火焰。远处那个人还在。